经。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 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诵读小站又一座诵读亭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公共大厅一层纪念品店附近开放，并推出了剧本朗读专辑，请听报道。 在昨天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艺术节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大剧院合作设置的诵读小站朗读亭吸引了不少观众。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贺林带领观众体验了朗读亭的录音功能。 咱们那个公众号现在关注了吧？ 关注 了。然后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先扫一下，你看这诵读模式这有个二维码，你看咱们有这么多可以选的这个阅读的篇目了， 如果有我想读的我就可以直接点， 已经选中了刚才那个小王子，他问你即将开始，然后你就可以拿起话筒了。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过去一直都生长着一些只有一层花瓣的很简单的花。 据了解，观众在朗读亭内除了可以用专业设备录制文学作品，还可以重温经典台词，体会舞台上的表演乐趣。优秀朗读作品还将在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中播出。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家琛： 诵读小站呢，它放的都是我们这个文化艺术的精品，把这种设施放在大剧院，也是进一步增加了大剧院这种文化阵地的这个功能。我就觉得应该是相辅相成，对我们剧院的发展我也觉得非常好。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群星耀京华，京津冀群众精品文艺节目展演昨晚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节目为现场1000多位观众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展演由三地文化旅游主管部门以及地方群众文艺机构主办，展示近年来三地在全国群众文化活动当中取得的成果，鼓励和引导群众文艺精品创作。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最后一部新创剧目，由中英两国艺术家共同打造的英国儿童剧《跷跷板树》昨天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将跨年连演22场。这是继《饼干小子》之后，中国儿艺与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进行的第二次合作。今天下午，著名学者李建军将携新书《重估俄苏文学》在单向空间爱情海淀与吴晓都、邱华栋一起和读者聊聊果戈里、托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法杰耶夫等俄罗斯作家，重读并重估俄苏文学，重新认识和发现俄苏文学的伟大价值和有效经验。摄影大师柯希杰1929年出生于台南，他为指挥家郭美珍、舞蹈家黄忠良、作家三毛等人物拍摄的照片展现出了强烈的个人视觉风格，并且可以表达人物内心的深层精神。跟随世界级摄影大师柯希杰学习体味世界的能力主题活动今天下午在前途驿三里屯北街81号纳里花园举行。作家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新作《烧画》虽然以驴为主角，但语言十分讲究，对声音的感受极为独特，看过的读者最有资格评说。本月25号，刘亮程从新疆专程赶到北京，在延吉右书店王府中环店谈他的新作，谈他的写作。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仍保直销车险，情话套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铺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95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开发布消息，明十三陵中定陵已打开。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和他两个皇后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一经公布啊，就引发了海内外无数羡慕的目光和赞叹之声。1966年的非常时期，定陵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焚，三口由上等金丝楠木制成的巨大红漆棺椁，本身质地坚固，虽然历经几百年仍然完好无损，但也被扔至宝城之外的山沟中。它是十三陵中唯一一座被发掘了的陵墓，但是由于当时人们文物保护意识不强和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啊，它的发掘也被认为是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述了定陵开始发掘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定陵地宫的大门是如何打开的呢？地宫打开之后的情景又是如何呢？众多无价之宝出土之后，他们的命运如何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继续跟大家揭秘定陵的发掘。明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昌平，定陵的地上木结构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50至52年，也就是公元1785至1787年修葺之时，陵恩门、陵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当中只有宝城、明楼、崇门和陵园始终未遭受严重破坏。公元1956年至195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地下玄宫进行了发掘，此后有关部门又对出土文物进行修整，修葺地上古建筑。公元1959年，就原址建为了定陵博物馆，现如今的定陵地宫可供游人参观，但众多的文物被祈福钱币覆盖，实在让人痛惜。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当年的考古工作者终于找到了地宫门。就在大家想办法如何开石门的时候，由23层城砖叠垒的龟形门券全部拆除了，金刚墙后的秘密这才全部暴露出来。这是一间面积为6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隧道，在研究开门时方法上，大家颇动了些脑筋。作为考古人员，既要把石门推开，又不能损坏建筑物，就连顶门石条也要把它完整的保存下来才行。要设法从外边将门内石条取开，首先要细心研究它当初是怎样关闭的。石条顶住石门，不会是忠于皇帝的奴仆从里面所为， 因为地宫是葬帝后的处所，其他人是不能与帝后同穴的。从两扇石门间的缝隙分析，说明顶住石门是从外边干的，应该有一种可以从外边拉住顶门石的工具，拐钉钥匙就是这类工具。据《宿松录》载，1644年，昌平周吏赵一贵为埋葬吊死的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就是用拐钉钥匙推开玉陵头层石门入内的。这段记载对打开定陵石门很有启发。拐钉钥匙无疑是开关石门用的一种金属工具，但上哪儿去找这拐钉钥匙呢？大家又犯难了。姜还是老的辣，白方玉找来一根1米多长的8号铁丝，在铁丝一端啊拴了一根绳子，又叫木工师傅准备了5-6根长约1米、宽约5-6厘米的主板。白文玉将那根铁丝弯成半圆形，立着从石门缝里送进去，再转过来套住顶门石的腰部，然后把门外多余的铁丝用手弯，边弯边送，这样慢慢的铁丝圈的那个头就转回来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铁丝圈。然后木工师傅用小钳子把它拧死，做成了套住顶门石腰部的一个牢固的拐钉钥匙。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一切准备就绪，大家合力开门，有一名队员拽着拴在铁丝圈一头的绳子，其他队员用竹板从门缝里伸进顶门石的上端，一边顶一边推石门，顶顶推推，这样门缝就越推越宽。将近1尺来宽时，一名队员侧着身子从下部钻了进去，里面也无暗箭陷阱之类，只有门上端墙上一列尖状石雕，怪吓人，乍一看酷似飞刀。这个队员进去之后，用双手抱住了顶门石，并把它扶直了。当门缝推开有2尺多宽时，又进去了几名队员，进去之后就把顶门石抬开了。此时石门不费多的劲就推开了，发出沉重的嗡嗡声。事后大家分析石门的结构，都为我们祖先在300多年前就如此先进的技术而赞叹不已。大石门的横面呈梯形，前面薄，后边厚，比例将近2:1，这样石门的重量就集中在了门轴处，石门上下门轴均为球状，这样减少了门轴的摩擦力和门的重量，推拉省力。这种设计啊非常科学，不仅关门时举重若轻，而且因重量的合理分布使大门更加牢固，难怪这个重达14吨的石门能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打开。进入此门啊，才算真正进入了地宫，传说中的机关暗器这里都没有，但难闻的气味却很浓。好在大家都戴着防毒面具，大家很快来到中殿。中殿南北两壁各有一条甬道可以通往左右配殿，发电人员又分别循着甬道进入配殿。配殿的石门比前中殿门要小，且没有关闭，两配殿对称，东西长2.6米，南北宽6米，顶高7.1米。两配殿西部各设有一门，门向里开。令人不解的是呢，这两个配殿陈设有关床而无棺椁，大家的心不由一下凉到了底。是不是地宫被盗过呢？为什么有关床无棺椁呢？难道这地宫是假的？万历皇帝和皇后没葬在这儿，另葬别处？你说是被盗过吧，又没有丝毫被盗过的痕迹。一个个谜团在大家心中滚动，偌大地宫是空空如也，意味着什么呢？ 辛苦劳碌一年多时间岂不白费了吗？好在这地宫最后一个殿后殿尚未打开，大家都把希望放在他身上。后殿的门设在中殿后端，与前中殿大小一样，工作队员入门的方法也如前计。门开后，大家顾不得什么机关按键毒气了，急不可耐地涌入门内。其实啊，此殿的气味比前面几个殿还要难闻，还要浓。奇迹出现了，蒙蒙雾气当中，殿中部偏西处三个棺床上赫然并排立着三口朱漆的棺椁。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考古队员们兴奋地拥抱起来，眼睛里边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一年多的艰苦发掘啊，总算有了圆满的结果，大家此时的心情不难理解。后殿是地宫的主体部分，它比前中殿都要高大，南北长 30.1 米，东西宽 9.1 米，地面至券顶高 9.5 米，地面铺砌花斑石，细腻光滑，胜过今天的水磨石。整个地宫啊，连隧道券通长 87.34 米，左右横宽 47.28 米，总面积1195平方米。和同时期的墓葬相比，除了规模巨大以及建筑用料精良之外，在结构上定陵地宫并没有什么十分特殊的地方。由前中后殿和左右配殿五殿构成的体力和宫殿形制相似，前中后三殿相当于地面建筑的三进房舍，左右配殿相当于左右厢房。值得注意的是，配殿西部设有一门，门向里开，这是一般墓葬所没有的。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给您揭秘北京明十三陵定陵的发掘。经夏奈等专家鉴定，三口棺椁当中中间那一口是神宗朱翊钧的，左边那口是孝端皇后的，右边是孝敬皇后的。帝后的棺椁均施朱漆，椁用松木制成，棺由楠木制成。椁大都已经是腐朽倒塌了，万历帝和孝端后的棺木保存尚好，孝敬后的棺木可能由于迁葬的缘故已经腐朽的难以复原。面对这腐朽程度不一的三口棺椁，夏奈决定先清理孝敬皇后那口。孝敬皇后王氏，宣府都司左卫人，锦衣卫指挥检视王朝聚之女，原是皇太后慈宁宫当中的宫女，万历十年以身孕封为宫妃，万历34年晋封为皇贵妃，万历39年9月去世。因明治非皇后不得入陵，故未葬定陵，而葬天寿山东景左侧平冈地。万历48年7月，神宗朱翊钧卒，38岁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母以子贵啊。朱常洛追忆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义理未成，自己先崩，由此还闹出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红丸案。是年9月，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位，尊义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仪敬让参天胤圣皇太后。10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由东景平冈地迁葬到了定陵。在清理孝敬皇后棺椁时，也闹了一则笑话。在以往考古发掘清理古墓时，往往衣物棺木等都烂掉了，只剩下骨骼、青铜、陶瓷器之类不易腐烂的物件，还不觉得怎么害怕。而定陵就不同了，它离现在很近，棺内死者的衣服还没有烂掉， 有的衣服及丝锦的颜色非常鲜艳，如新的一般，只是没有新的那样有韧性而已。因此啊，这工作队员们有一种恐惧感。当队员们把棺内死者盖的兽背、兽丹和棺内两侧塞的成匹的织锦缎一卷一卷的拿出来，接着把孝敬皇后盖的棉被兽丹连接带抓清理完之后，露出了死者着黄锦缎袄的腹部。一个队员用手一摁啊，腹部啊还忽闪忽闪的。当时他以为尸体还没有腐烂，吓得提起工具包就往上跑。其他队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也跟着从地宫跑上来。朱新桃主任赵其昌、白文玉问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尸体还没坏呢，用手一按这肚子还忽闪忽闪的。朱主任呢立即给北京城打电话叫派医生来。第二天赵其昌叫木工师傅做个木槽子，准备成防腐的药泡尸体。北大医学院的医生也带着防腐药开车赶来了。他们到地宫去一检查呀，发现不是尸体没有坏，而是啊，这孝敬皇后穿的黄锦缎袄有弹性，尸体已经腐烂了，仅剩骨骼。就这则笑话使大家是虚惊了一场。孝敬皇后的棺内不仅随葬有成匹成匹的锦缎、衣服、金银器，而且头部位置放有两副首饰。据分析啊，其中一副是死时陪葬的，另一副呢是迁葬时陪葬的。他的棺椁周围放有玉石、香料、青花梅瓶，棺椁上还放有木质的仪仗和旗幡。接着清理的是孝端皇后的棺椁。孝端皇后王氏，系神宗皇帝原配，浙江余姚人，永年伯王伟之女，生于京师，万历六年二月册立为皇后，万历48年4月病。